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燕彤。第十一封信，阳光照亮你的路。安德烈，如果有人手拎住弹弓，企喺高处对住你，你要反击，系企喺嗰个低处啊，亦还是系企到去高处再讲啦？你会话唔啱啊，妈妈，照你呢个逻辑，人民亦都唔可以抵抗暴政啦，因为极权统治嘅特征就系政府占据喺高点，人民就喺低处。你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在这里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之后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面，亦都有人选择跟住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地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但是都未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了。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回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面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都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逢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的。投机和智慧看起来好像很相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和战国策里面有很多，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读到。你们在学校里面读过柏拉图，我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辨和左传的风格很相似。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去到监狱试图说服他逃狱的时候，苏格拉底偏偏就跟他进行一场道德辩论。苏格拉底说，是不是应该坚信不理几多人怎样想，不理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呢？克瑞多话是。苏格拉底再问，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不义之事？克瑞多话不能够。苏格拉底再问，亦都不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暴自暴？克瑞多答不能够。跟住苏格拉底就话了，亦即是话不理人哋怎样伤害了我哋，我哋都唔能够报复，从而去伤害人哋。但係克瑞多，你要仔细咁样諗下，因为呢一种想法从来就唔係大多数人嘅想法。信唔信服呢种想法嘅人分歧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自己同多数人格格不入嘅时候，係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嘅时候，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什么接受又为什么要反抗？怎样去接受又怎样去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面也都成日有理性和权力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去思考怎样去应付那些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就是一种权力的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过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譬如说你决定上堂睡觉不交功课之前，你有没有思考过他是一个什么的对手呢？有没有思考过用什么的语言可能可以跟他沟通呢？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的收获和灾难呢？你是谋定而后动，还是是报复缝合呢？你想要达到些什么呢？你的逻辑是什么呢？两星期前，我买了两个一般大小的水仙球，一个就放在玻璃窗边，一个就放在餐台上面，用清水浸住。今日窗边那个还是一盘青葱，而台上面那个呢，屋内稍暖，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了。你愿意同我谈感情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19年了。等你告诉我，妈妈，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上一次你同我谈爱情是你13岁那一年。1998年9月20日，午夜手记。安德烈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舞会，啱啱接佢翻屋企，喺暗暗嘅车里面，觉得佢好似若有所思，欲言又止。一边开窗，一边同佢一句没一句咁样倾偈，慢慢咁得知今晚班上面几个女孩子都喺度。我问佢：啊，音乐系咪太嘈呢？佢话：唔嘈，都系嗰种静静嘅音乐咯。我思索，跟住话：咁样就系跳慢舞啦，系嘛？佢话：系啊。跟住又开咗一段路，喺呢段路上面，两旁都系麦田。麦田边满满都是野生的罂粟花，苹果树下开得火红。我开得好慢，秋夜的空气里面流荡住酸酸的苹果香。一路都不讲嘢的人突然说： 马力呢，他爱上了我们班里面一个女仔，今晚他跟那个女仔讲了。 是怎样讲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跟他跳舞的时候讲的。 他转身过来对着我认真地说： 妈妈，难道你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讲也都看得出来。 我被他讲的说话吓了一跳。嗯？但是我故作镇定。到了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之中，我们坐在这里不动。然后我说：仔啊，你是不是都爱上了什么人呢？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不会告诉我听啊？ 他说：会的。 声音很轻。 或者会的。 今晚我在想，就是这个寻常的秋夜，13岁的男孩子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些秘密的忽然来袭捉摸不定的甜美感觉。平时竭尽所能要延迟不肯睡觉的他，早早就跟我讲了晚安，关了房门。 记唔记得嗰晚啊，安德烈？我一啲都唔觉得你嘅烦恼系好莱坞明星嘅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嘅信，我一整日都喺一种牵挂嘅情绪里面。你话过，令人生添烦恼，往往都系一啲芝麻嘅小事。你将失恋同倒洗牛奶、整湿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嘅本领令我惊异，但系唔好喺度扮酷啦。任何人喺人生里面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系好伤嘅事，更何况系一个19岁嘅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嘅话，我觉得你呢一刻一定系一个极端苦恼或者话痛苦嘅情绪里面，而毕业大考就喺眼前啦。我牵挂，因为我知道喺呢个时候我无法俾你任何安慰。我唔知道你呢一代嘅德国少年有冇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哥德同你一样喺法兰克福成长，佢嘅故居我亦都带你去过。23岁嘅哥德爱上咗一个已经订咗婚嘅少女，带俾佢极深嘅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佢嘅痛苦得到升华。但系好多其他嘅年轻人紧紧抱住佢嘅书，着上维特式嘅衣服，纷纷去自杀啦。安德烈，我哋自己心里面嘅痛苦唔会因为呢个世界有更大或者系更值得嘅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佢对其他人嚟讲可能系微不足道，但系对我哋自己，每一次痛苦都系绝对嘅、真实嘅，系好重大、好痛。哥德曾经咁样描写少年，向天空佢追求最美嘅星辰，向地上佢向往所有嘅欲望。19岁，我觉得正系天上嘅星辰同埋地上嘅欲望交织，甜美同埋痛苦混乱重叠嘅时候，你嘅手足无措，乖仔啊，我哋都经验过，所以我要话俾你听啲乜嘢呢？哥德喺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洛蒂，一个清纯正美嘅女孩子，一身飘飘嘅白衣白裙，胸前就打咗一个粉红色嘅蝴蝶结，令佢倾倒。为咗取悦夏洛蒂，佢揸车行咗10公里嘅路，去俾夏洛蒂呢个生病嘅女友一个橙。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唔到爱，少年哥德嘅痛苦，你而家系咪更有体会呢？但系我想讲嘅系，传说40年之后，闻名满天下嘅哥德喺魏玛见到夏洛蒂，佢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且形容为憔悴嘅老妇。而在此之前，哥德不断咁样恋爱，不断咁样失恋，不断咁样创作。23岁初恋嗰种当下嘅痛苦，若果将人生嘅镜头拉长嚟睇，就唔系啲乜嘢绝对啦。你系咪都能够想象，当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10次，受伤20次。所以每一次受伤都系人生嘅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喺人生嘅课表上面打一个 tick， 面对下一堂嘅课。哥德所做嘅大概除咗系打 tick 之外，仲会坐低嚟写低心得报告。所有嘅作品唔通唔系佢人生嘅功课？从少年期嘅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嘅浮士德，安德烈，你有冇谂过都系痛苦嘅沉思，沉思嘅倾诉呢？你应该同你鍾意嘅嗰个女孩子坦白，或者掩饰自己嘅感情。我谂我唔需要点样同你讲，我谂你亦都唔会期待我话俾你听。 我愿意同你分享嘅系我自己嘅心得报告，即系人生就好似一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系惊涛骇浪。你需要嘅伴侣，最好就系嗰个能够同你并肩坐喺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景，同时亦都能够喺惊涛骇浪之中紧紧咁样握住你嘅手唔放嘅人。换句话讲，最好佢本身就唔系你必须应付嘅惊涛骇浪。但系我唔能够唔意识到，我任何嘅说话一定都系废话，因为清纯正美、白衣白裙，同埋嗰只粉红色嘅蝴蝶结，边个能够抵挡住美嘅冲击啊？对美嘅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嘅心得报告。我只能够让你跌倒，睇住你跌倒，只能够希望你会喺跌倒嘅地方再企翻起身，希望阳光能够照过嚟，照亮你藏住忧伤嘅心，照亮你眼前睇唔见尽头嘅路。妈妈，2005年2月8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十二封信，让豪宅里起战争。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讲，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都是照踢的，但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就更加稀奇了。那天中午，全部10到13年级的班都被叫到去会议厅去集合。我去到会议厅，见到校长已经拎着个麦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是有啲咩惊天动地嘅大事发生咗喇，先至会有咁大阵仗啦。嗱，你都知道啦，德国嘅学校一般都系冇集会嘅，咩早会啊、周会啊、升旗降旗、开学或者结业啊，呢啲都冇噶。大家坐定咗落嚟之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哋高中部嘅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佢做约翰啦，被几个陌生人围殴而受伤，我哋学校绝不容许咁样嘅事情发生。佢呼吁所有嘅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予被打伤嘅同学精神支持。好啦，大家都好震动啊！但系紧接落嚟嘅留言就开始啦，而且啲留言呢仲得到证实，打约翰嘅系本校嘅学生，但系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住佢嚟理论，冚咗佢一巴，就係咁咋嘛。学校召集我哋想培养一个团结户外嘅气氛，但係真相一出嚟咗，好多人包括我啊，都觉得超级反感。搞咩呀，我哋系毕业班嘅学生，正喺度上一堂重点课，你又要中断讲课，就係为咗一个学生俾人冚咗一巴。妈妈可能会觉得，唉，安德烈，你点解咁唔讲道义噶，咁冇同情心嘅？你应该支持嗰个被打嘅学生啊嘛。但系咁，妈妈，我只能够话俾你听，我喺呢一间中学九年啦。呢件事喺我同我嘅朋友心目中系一个笑话。克伦堡中学系一个典型嘅富裕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嘅，但系我亦都唔系话冇见过学生咧拎住刀仔喺度追逐，亦都唔系冇见过学生拎住球棒嚟到打交。学校当局都知道，但就从来都冇管过嘅。点解呢一次突然会咁积极咧？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系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嘅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呢本有声好书，我哋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或者看看我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啊。德国中学呢分成三类的。你知道啦，主干中学即是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够做一些开卡车啊、收垃圾啊、做码头工人等等这些职业，甚至根本找不到工。第二类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呢就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傅、木匠、锁匠到办公室的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之后就是完全中学，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精英。而我们的学校就是一种综合中学，三类都在一个校园里面。我所睇见嘅打交基本上都发生喺主干中学嘅班里面。呢啲学生好多都系嚟自低薪家庭，过半数都系新移民，嚟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嘅穆斯林。移民有好多适应嘅困难，所以有好多学生啦都系嚟自问题家庭嘅。好啦，你而家明白我的反感啦。点解主干嗰啲嘅学生俾刀追杀嘅时候你又唔在乎，而完全中学的学生被人冚了一巴掌，你就突然咁紧张咁郑重呢？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都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正经经地告到来学校。我不敢说我明白什么是江湖，但我相信我知道怎样跟这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这些人并不是流民，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唔滥药嘅，佢哋只系同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好不一样嘅价值观，尤其系对于咩叫做尊敬或者荣誉，佢哋可能表现出比较强嘅攻击性，但主要嘅问题就系在于佢哋有不同嘅价值认同。我认识呢一个被打嘅约翰，佢屋企好有钱，系嗰种好幼稚、胆小怕事嘅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对不会说夜晚偷走出去见朋友啊，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话的那种年轻人。他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面，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但是后来的发展才叫我火滚啊。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好多同学呢上网讨论呢一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叫做安妮嘅女学生呢咁样写喎。佢话我哋学校越嚟越沉沦啦，越低级啦，变成咗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痴横行嘅地方。如果再咁样落去呢，我认为我哋学校将来收学生嘅时候应该要先睇学生嘅家庭背景啊同社会阶级，再决定呢佢够唔够资格入嚟。我真係无法以学校为荣啦，嗰种学生越嚟越多啦。妈妈，不可思议嘅荒谬啊。我并唔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嘅打交都发生喺主干中学。我亦都承认大部分嘅主干中学学生係嚟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係好多。但係我无法接受学校将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代罪羔羊。我更加无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精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你知道我在网上怎样回应那个安妮吗？我只是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安德烈，2005年2月20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谢安琪。 第十三封信，向左走，向右走。安德烈，好耐冇翻台北啦。琴日翻到嚟，就专心咁睇咗个零钟头电视新闻。喺呢个零钟头入面，四五个新闻频道转嚟转去，报道嘅都系一样嘅新闻内容。就等我综合俾你听下。第一，天气好冻，连从来冇落雪嘅地方都落雪啦。有啲人成群结队咁上山去睇雪。但就因为不熟悉雪，所以他们的衣服都穿得很薄，于是山村里面的小诊所就塞满了感冒的病人。有46个人就因为天气冻而病发死亡。第二，半夜地震强度 5.9 级。是啊，的确是摇得很犀利，我都被摇醒了。电视报道很长，镜头就有，第一，超市里面的东西都跌晒落嚟；第二，啲狗仔啊、鹿仔啊、牛啊、老鼠啊，都好似有预感咁样，好不安；第三，有啲人有特异功能，预测到地震会嚟，但系预测嘅日期就错咗啦；第四，医院里面嘅护士都俾地震吓到喺度喊；第五，有人揽住张棉胎跑出屋外面，仲带住个猪仔前啱。第三个新闻重点呢，就系、是、有个贼喺度偷嘢，啱啱就遇到地震，扑咗喺度就俾人捉住咗。啲贼偷唔到嘢就系恶运嘅象征，而佢呢手上面仲捉住一条女人嘅内裤。第四，天气冻，个个都冲热水凉。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就是啲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第五，宾馆里面发现两具尸体。第六，一架汽车冲了进去街市那里，撞伤了十几个人。第七，一个四岁的小女被她妈妈放在猪圈里面养了两年。第八，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边个同边个坐埋一起，有冇彼此讲嘢呢？第九，街上面游行示威，反对中共制定反分裂法。镜头，老人家晕咗，细路仔喊，绑住蝴蝶结可爱嘅小狗扑嚟扑去。第十，媒体采访北京嘅两会，啲记者跑入去会场入面，扑到啦。第十一，灯节的灯熄灭了。好了，这些就是2005年3月6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是怎样呢？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什么发展呢？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都没有听过，只能够上网才知道。叙利亚建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而又被美军枪击的意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的新报告估计2025年非洲可能有8900万艾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正在进行中。莫尔多亚今日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的总统垄断媒体，做植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令我眼前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华兹灰尔宣誓就职。你就会说了，这有什么稀奇啊？是稀奇的是，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个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60年代竟然是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始创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1972年乌拉圭政府开始给军人掌政，固然是消灭了游击队，但是亦都为乌拉圭带来13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的、被凌虐的或者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亦都是曾经在监狱里面被凌虐的反叛分子。我读到这样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不是见到两个现象呢？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20年之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亚一党专政走向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的进步了，你说不是吗？但是你会发现，莫尔多亚的掌权者事实上都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有权力的恐怖，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讲，我真是没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被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加不堪了。华兹灰尔是个左派，你说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法国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是不小的。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而且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在初中课程里面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左和右的词语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面，支持皇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直到今日了。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皇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日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2月出版了，杂志叫做《反柏林》，我刚刚将这个网页给菲力普看了，他刚刚放学回来家。我试想象一下，如果在北京出版本杂志叫做《反北京》或者《反中国》，可能就会有人被逮捕了。那如果在台北有本杂志叫做《反台湾》，在香港出版一本《反香港》，可能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反柏林杂志和很多左派刊物一样，对于很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联参与示威。3月19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5月8日，欧战结束60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分子的游行。7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8个工业高峰会议将会在那里举行。左派号召群众在5月8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60年，有几条都几动人的标语。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2000公里长，牺牲了2000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我们感谢所有地下的抵抗者， 我哋哀悼所有法西斯同埋战争嘅被害，我哋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征嘅劳工得到赔偿。呢啲其实唔再系左派嘅理念，佢哋已经成为德国嘅主流观点，喺日本对比就更尖锐啦。亦都系中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嘅亚洲国家觉得仲未得到正义嘅补偿，日本嘅左眼唔够强。但是在今日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所讲的左其实是他们的右。他们讲的右其实更加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说最左的共产主义今日最右，比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讲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菲利普看完了反柏林，他长长的脚翘过来就说了，哇，我顶唔顺啦，咁左嘅杂志。我就问啦，咁你系咩呀？佢话中间，因为极左同极右就好似喺一个圆圈上面，睇起上嚟系往两个相反嘅方向走，其实最后都会碰头，都系一样咁恐怖啦。你对安妮嘅阶级意识同清英思维反感，大概系有资格被归入去左嘅光谱里面。我随便在词典里面找到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例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的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和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如果在一条直线上面，你一定要找自己究竟站在哪边，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我说万不得已是因为，天啊，如果说我今日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识我任何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曾经经历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爆棚，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由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面好得戚的人，哼，太多了。我曾经同德国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丝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这么多得戚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是在幼稚的阶段。她非常之不同意，她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都不算幼稚了。但是得戚的人更加多，包括现任的总理施若德。好啦，我最亲爱的乖仔，我究竟想同你讲啲乜嘢呢？我实在是以你有正义感同埋有非凡的判断力为荣，但是我都希望你可以睇清楚理想主义的本质。佢是珍贵的，亦都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好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同埋革命冲动，往往都系嚟自一种浪漫情怀。但系浪漫情怀从来就唔系冷酷现实嘅对手，往往只系蒙上一层薄雾嘅假嘅美丽同埋朦胧。我当然希望你嘅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更加深刻啦。我唔知道应唔应该同你讲呢啲嘢，更加唔知道十九岁嘅你会怎样看我讲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很挂住你啊，仔。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面细微地闪烁，但是妈妈挂住成长的孩子，总是很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地望住前方，作为母亲只能够在后面张望她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一下 个地平线有几远，有几长，点解眨下眼就唔见咗啦？妈妈，2005年3月9日。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谢安琪、陈燕彤，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